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欢迎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。嚟过嚟过嚟过。欢迎收听收睇呢个礼拜嘅浩浩汤汤。我系 Elvin， 呢位系我朋友 Freddie。呢个礼拜咧，才哥咧仍然系放假嘅，所以有我哋两位咧就代表佢咧就主持呢个节目。咁咧 ，Freddie。前几日吓七一，你有冇去游行啊？ 嗱，我就咁啱今呢一次咧就冇去到，咁啊，因为之前有啲嘢安排咗，咁就但系之前几年都年年有去，所以就系啦，好可惜错过咗啦。今年又估唔到真系有咁多人。 哇，今年真系好，其实好感动啊。 其实最估唔到就系临尾六月嘅时候有白皮书啊，又咁突然间爆咁多嘢，好似驚死你冇人去遊行咁，咁所以你之前安排咗嗰啲嘢，你都即係我都安排嘅嘢，我都撞曬期咁。 今年我就同一班藝術家朋友一起行。 哦， 嚇咁啊，年年都同佢哋行噶啦。舊年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，有個巨人 嘅。哦， 前年咧就一架粉紅色嘅坦克車。今年我班 friend 咧就做咗一啲cross pay 啊，即係。好似做警察咁樣扮警察咁啊，咁但係佢哋咧就上面就唔係寫 police 嘅，寫 politics。 哦， 咁啊，但係會舉高啲黃色嘅警告標語嘅，咁上面都係寫住藝共啊，赤化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咁想報。 係啊，係啊，咁佢今次我哋覺得好好玩咯，即係尤其是係企喺啲警察側邊，差唔多樣嘅，大家。 我記得舊年都係落大雨 嘅。係啊， 舊年我記得係揼到濕曬。 咁舊年就係一輪啦，又係今年又係。落大雨，但系咧咁我哋又有啲即系群众嘅智慧，即刻攞咗啲好大张嗰啲 banner 咧，即刻我哋当遮咁样用，好开心。咁但系咧，今次咧我喺游行咧，同以往都好似噶啦，就见到好多街站啦，亦都好多唔同嘅团体啦。咁有一啲好鲜明嘅就话，摆到明系同阿吴亮星做记咁嘅，有一啲咧就系反对东北发展啦， 其实我去年行咧，我咁啱得咁巧，我就系行响东北发展嗰班人嘅前边， 系 咁啊，影咗好多相，咁佢有张好大张嘅banner， 好似成个 trampoline 咁，咁然之后有经过咩兰花系啊，第一次听呢个名咁，觉得好新鲜，影咗好多相。 嗱，咁讲咁耐咧，我带出个话题咧，其实我哋今次咧，今日嘅主题咧，其实我哋好想讲咧。就是香港規劃的問題。咁咧，我為了今天的節目咧，其實我做了啲即係搜集啦，資料搜集咧，就亦都發覺今次遊行咧，其實好多人出嚟反對呢樣嗰樣咧，其實都係圍繞住一個原因嘅。嗰個原因就係都係規劃出現咗問題而引發出嚟嘅矛盾。 係啊，嚇其實講真，規劃作為一個議題咧，近呢十年嚟咧係越嚟越犀利嘅，嗰個大家嗰個社會嗰個爭拗係，咁係真係幾嚴重。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香港嘅情況咧，係都辣著咗好多個火頭。嗱，我哋你大家。回帶啊，回帶諗一諗，我哋好多年前都淨係講緊係西九單一招標啫，咁都係西九啫。咁跟住一路數落嚟咧，就陸陸續續出嚟啦。跟住新界東北係一個啦，洪水橋又嚟啦。咁跟住就話機場第三條跑道啦，啲人又話保護白海豚啊咁啦。咁跟住咧又話突然之間中間又話做人工島，無端端又有兩個島啊俾佢填埋啦。咁啊～三堆一路咁又话要扩建呢个堆填区啦，咁又辣到过去将军澳嗰边啊，屯门又俾佢辣埋啊，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嗰个叫石鼓滩系嘛， 龙鼓滩 石鼓洲，咁啊无端端石鼓洲本来系好靓嘅，如果大家游船可经过睇到嗰度系真系好似好未开发咁样嘅自然。美泰喺度嘅，咁啊突然间第时嗰度动三支香喺度，咁啊烧，咁所以即系成个社会 差不多氹氹轉香港東南西北呢都辣著曬所有同規劃有關的東 西。是啊，因為即係作為一個市民呢，其實你去到香港周圍，有時候我哋譬如哎放假啦，唞唞氣入到去新界啊，好似我入到去大嶼山啦，佢背澳咁啲沙灘咯，哎都有人喺度扯曬 banner 喺度反對呢樣嗰樣噶喎， 因為又話嗰啲本來係規劃咗做郊野公園嘅地方，而家又話用埋嚟起丁屋啊嘛，起村屋啊嘛， 係 咁又有人去上訴啊，咁變咗即係其實係任何環節、任何層次上咧，都同規劃有關嘅，都有人而家喺度反對緊，而政府都深刻係同某一啲人喺度作對緊，喺度對抗緊。 係係嗱，咁但係咧，我喺資料搜集個過程入邊咧，我就發覺咧，其實呢個咁樣嘅計劃咧，其實唔係話 東北 計劃咧，唔係一個即係香一個一小時個生活圈呢類呢個咁嘅話題咧、啊，其實唔係今年先講，又唔係舊年，係講緊係1990年喎， 係啊， 即係呢個東北計劃發展計劃喎， 係啊， 咁點解即係嗱，我個問題就係話90年搞到而家幾多年啊？30年 啊？ 二十幾年，喂，點解都仲未搞掂咧？同埋咧，點解會好似越碌越大嗰、那個雪球，同埋咧嗰個反響係越嚟越勁嘅？我可以講咧，就話我喺資料搜集嗰度，可能個 internet 冇咁勁咧，以前嚇，近呢兩年嗰個資料係好多好多嘅，即係邊個議員去發問咗啲咩問題，全部好 detail 咁寫咗嘅。但係咧喺之前咧嗰啲就輕描淡寫講咗就算咁樣。咁我就係、那個 question 就係話發展，大家都知道要發展噶啦。但係點解香港政府搞到一鍋泡啊？定係香港嗰班真係刁民咧？係點睇？ 嗱，首先你講係咪刁民啦、啊嗯我啊覺得咁。你都讲得好啱，发展咗成廿几年，但系咧正正就系呢廿几年咧，我哋如果你将个眼光系放远少少嘅话咧，正正就系个 IT boom IT 嘅世代，即系廿几年前其实系冇 internet 啊，冇 email 呢样嘢，即系可能啱啱开始啊，啱啱仲系用紧啲绿色嘅 mon， 然之后仲系用紧嗰啲56K 嗰啲黐住嗰啲上网嗰啲 modem 啦，咁即系我哋嗱以前嗰个年代咧，咩叫 professional 咧？其实 professionalism 系一种知识嘅垄断嚟噶嘛，即系譬如你系律师，个原因点解你系 professional 咧？就因为你垄断咗法律上嘅知识，咁啲人咧系唔知嘅，所以佢要嚟揾你，咁你系呢方面嘅专家，好多人都要听你讲，咁你俾意见，咪即师都系啊，咁你某啲入职嘅例啊，或者点样系你先知嘅人，你唔知嘅， 系， 咁但系自从互联网急速发展呢十几廿年嚟咧，有好多嘢啊！你只要肯花少少时间上网 Google 下，或者去Firefox 又好 ，Yahoo 又好，你都差唔多揾到个答案。而且咧，今时今日咧，你做过嘢、讲过嘢，甚至我哋而家录紧呢条片都好啦，上咗网咧，就一定会俾人起到底嘅。所以你十年前、廿年前讲过嘅嘢咧，你今时今日咧，俾人起底去炒翻出嚟咧，系好容易。 系 咁。當然如果你講廿年前的人去做規劃咧，好多嘢講過就算啦，或者可能有很多大家的協議是不是話咁 open， 或者不是話咁曝光，係人都知道 的。 咁有些嘢咧，可能傾起上嚟咧易傾啲，但係今時今日唔係，即係樣樣嘢 out in the open 嘅時候咧，咁傾起上嚟咧就好難傾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話人係咪刁民嘅問題，而係我哋進化咗， 進步咗， 我哋進步咗、進化咗，而係個 knowledge 咧已經唔係之前咁俾人壟斷咗嗰個知識。咁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明白嗰啲所謂嘅俾人 label 做刁民嘅人咧，其實 當然有一部分是真的刁民，我都遇過一些真的刁民的刁民，但其實有很多今天你認為他去睡街啊，找個鎖鏈鎖住自己啊，或者怎樣那些人呢，其實他是一些很有學識，或者他肯真的花時間去抄一些原因啊，抄他背後 的故事啊，是真的 是 well educated 的人來的。 其實對政府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不幸來的，這件事真的。 如果政府還是用舊思維去對一些 新品種的人類呢， 新品種新人類， 新人類這些新的 generation 呢，他肯定衰硬的。 因為 你說這件事呢，我就即覺得即沒錯，即是現在的人的知識和或者資料是很 重充足的。為什麼我這樣說呢，我看回資料就是說東北發展呢，他們現在預計是建53,000個單位，裡面呢就有四成就是公屋來的，這樣 六成 四公屋佔四成，就但是呢他即是他 reclaim 即是想收的地是787公頃，但入面那 21% 是我們做住宅的，其他呢就又做可能工業區啊，有些這樣其他的休憩地方啦，這樣這些這資料20年前怎會有人撩出來去斟酌幾多個 percent 幾多個單位，是不是？ 是啊，同埋你就算20年前你真係有咁嘅能耐去撩出嚟都好啦，你可能係一個人拿住個影印機，拿住個 fax 機去做，但而家唔係喎 ，email 咗俾大家發散嚟做，然之後大家砌個 Excel 表，然之後可能好多人你揾一啲，我揾一啲，即係嗰個 full picture 係好容易冚得翻出嚟嘅。你譬如我哋睇之前佔領遮打道咁，係 real time 啲人喺個手機上邊將個資訊發放出嚟。當個資訊年代去到咁爆炸性嘅時候，而政府仲係諗住用以前嗰套嘅方法去做規劃，然之後就去 complain 點解而家啲人樣樣嘢都反啊，樣樣嘢都咩嘅話，其實佢真係同個時代有好大嘅脱節咯。 係嗱，咁不如講翻東北發展。這件事呢，我就知道即是 initiation 呢，即是開初拿出來談就是90年政府拿出來談，那就當時有個計劃就叫做香港2030的，那他就有一系列的東西，又說跟深圳的融合啊，又方便想向北發展啊之類的種種東西啦，那其實這個口號來的，我覺得那但是呢，你覺得即作為即建築師又好，作為一個市民又好，他為什麼不早一點 去提到現在這一刻這個 level 呢，要一路拖到2014年呢才去到第二次的諮詢呢，這樣呢。 答你這個問題之前呢，先講講我為什麼會對規劃有興趣先啦。我其實是幫建築師學會裡面做一些所謂的公職啦，幫學會做的事情。我是Planning and Lands Committee 的 Chair， 是規劃及地政委員會的主席啦，咁啱咁解係。但我今晚呢就以個人身份上嚟講嘅，咁所以我其實知少少個背景啦，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。 諗咩呀？古啊， 是水感有滑，钢本透明质算0.03。 加入我哋嘅网址，浏览钢本80周年最新活动啦！